季节，他那时候刚来场地，那实际的话是只在五月到十月的这时候你可以刚来场地。那我们提供了两套图纸让使用者去做查询。那这是算出来，这是一个湿季干季的情况下面，它的整个干旱风险演进的情形。那也是以巴尔干中部跟南部地方的话，大概是属于这样干旱风险比较高的一个地方。那农业的部分这边的话，我们是着重在水稻的一个抽取。